朝鲜就世界邮票展从8月3号到7号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仪式，发行了四种小型章，各小型章上方用朝文和英文印有万隆2017世界邮票展等字样，还会有展徽。各小型章分别印有印度孔雀、石蟹猴、凤鸟和科莫多黄巨蜥。